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again. I feel very happy to see you on the air. 在空气中的 on the air, A-I-R, 可不是在空气中。那叫做 in the air, 要用 in, 可是 on the air, T-H-E, 这要念成 the, 因为在元音 air 的前面要念成 the, on the air 是代表在空中或者在广播中跟大家见面。 This is Peter Lai, I'm very happy to see you on the air, 就这么说。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一般问句。我们什么叫做一般问句呢？也就是可以用 yes 或是 no 来回答的。上一次我们看到主语有 be 动词，就知道 be 动词跟主语要倒过来，就形成了问句。Are you happy now? 你现在快乐吗？ Is he a good student? 他是好学生吗？我们也讲到了有助动词的时候，助动词跟主语倒过来讲。Will you go? 你将会去吗？ Can he do it? 他会做这件事情吗？ Can I help you? 我可以帮你忙吗？等等。好，现在我们就不赘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种，就是主语后头加了动词。你要怎么样形成一般问句呢？比如说 He studies hard, 他很用功。 He 当主语， Study 是 S-T-U-D-Y 叫读书， Hard H-A-R-D 发奋的。可是 He 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这个时候 Study 就要把 Y 改成 I-E-S studies, he studies very hard, 他很用功。那你现在要变成问句的时候，他很用功吗？ He studies very hard, 就直接来这样来一下，不可以，少了没一个词。这也叫做助动词，前面要加一个 does, does he study hard, 你加的 does, 为什么不用 do 呢？你不要用 do 就要用 does, 原来它有个规定，这个 does 必须要跟主语是第三人称，也就是 he 啦 she 啦单数的时候，这个代词是单数，或是 John 或者是 Mary 一个人的时候，或是一只狗一只猫，Does the dog? Does the cat? Does it? 代词用 it. Does he? Does she? 等等，都要用 does. 那个 da 就像肚子饿的饿 does 变成 does. 所以我们变成句子是这么说：约翰很用功 ，John studies hard. 他用功到呢，啪啪啪啪一直在念。为什么呢？他为什么那么用功呢？因为他知道爸爸回来了，他赶紧把书一打开。好，这个时候呢，书他是拿反的，但是他还是会念，一直在念。爸爸看着旁边在那笑。好了，别再读书了，你书拿反了。哦，是的，对不起，爸爸，我以后不敢了。 爸爸这次不会打你了，下次再打你，今天只是请你吃一顿饭，这一顿这个菜呢叫做竹笋炒肉丝，这样子哈，那表示还是打的意思，竹笋就是棍子，炒肉丝就打。所以我以前爸爸经常打我，因为为什么我一看到爸爸就紧张，就把书呢就拿起来看，然后书是颠倒的。好， John's studies are 变成问句， John 是第三人称，也就是他的代词是 he， 所以人家马上知道就是他嘛，所以你前面要用 does， does John 或 does he study hard， 原来的 studies 在 do 或者是 does 这些助动词后头一律改用原形的动词，所以这个 study就是动词的原型。Does John study hard? 当然你给答句 Yes. Yes, he does. 没错，他很用功。或者是你给答句来一个长一点 No, he doesn't. 不，他不用功。No, he doesn't. 后头加几个字 In fact, 我这边加的叫 In fact, F-A-C-T.跟 in 在一起叫做事实上 He plays around all day 他整天都在鬼混，鬼混的英文叫 plays around P-L-A-Y， 那么因为 he 是第三称单数的主语，所以 play 就加个 s He plays around、因为跟这个 he plays 应该讲 plays、跟 around 就产生连音 plays aroundbut I 念成标准的音要念成 plays around， 可是老外通常混得过去 plays around， plays around， he plays around all day， 哎，你记住鬼混的你现在就学到 play 叫玩耍， plays around 就是鬼混，还有另外的哪有几个字也可以当鬼混啊，你知不知道马怎么说 horse H-O-R-S-EHorse 叫马，可是当动词就叫 He horses around， 也是代表鬼混。还有一个字也代表鬼混哦 ，Monkey，M-O-N-K-E-Y， monkey， 变成的 monkey， 好，那 M-O-N-K-E-Y 加个 S， monkeys around 也是鬼混。你看我对鬼混的字眼多么熟啊！因为我以前呢经常上英文课就是鬼混呀，不光是英文课数学课都鬼混，都不好好读书，后来以后发愤图强的时候对鬼混这个字也忘不了。还有 goofs G-O-O-F He goofs around 好，第三人称单数，那我们都加个 S。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句子是这么说 We need Peter's help 我们需要彼得的帮助，没有彼得的帮助这个计划无法完成，我们人太少了，我们这个 team T-E-A-M 我们这个队伍并不够强，实力不够坚强，彼得很能干，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We need Peter's help， We 是主语， need 就是一般的动词，那变成问句的时候你不能讲 Need we Peter's help， 你动词不能放在前面的，所以你自己要加一个助动词 do 或者是 does。 由于 we 呢，那么就是多数的人，我们这个代词就是两个人以上的人，所以我们就要用 do， do we do you do they 等等都是这样说的。 do we need Peter's help 我都放问号， do we need need 它原型也是 need， 它的复数型现在时也是 need， 所以 do we need Peter's help， 只不过在你这边看到的这个 need 在 do 后头是一个动词原型，可是 we need Peter's help 那个 need 是复数的现在时，虽然样子一样啊，词性是不一样的。好，就是说它的这个性质不太一样， do we need 这个 need 是在 do 的后头叫动词原形。 We need Peter's help 在句子里头这个 need 呢，那就是所谓复数动词，回答说 Yes we do 或者是 No we don't， 你渡过来我就渡过去。Yes, you do. No, just don't.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句子啊，简单的。You have money to lend me. 你有钱可以借给我吧。You have 就是有 money 钱干什么可以借给我 to lend me 好现在呢这个 have 它是动词代表有你有钱可以借给我吗 do you have any money to lend me 我加个 any 就是强调的用法任何你有任何钱可以借给我吗这个 any 固然是可以翻成任何可是如果是翻成地道的中文翻成你有什么钱可以借给我吗不管是大的小的都可以啊借我一点钱好不好 Do you have any money to lend me? 语调都要上扬的因为他们都可以用 yes 或是 no 这样回答像我们这边的示范是 No, I'm broke 没有我一毛都没有 I'm broke B-R-O-K-E 哎，你千万不要自作聪明来一个说 B-R-O-K-E-N 来一个过去分词 broke 是过去时应该是用 broken 吧你用 broken 还不得了 No I'm broken 不我没钱我全身破裂了叫 I'm broken 不对的这个 broke 在那边就是一个形容词啊，没钱的，我没钱 ，I'm broke， 就等于 I have no money， 我一文都没有，一文不值，一文都没有啊，一头鸡都没，广东人讲，就是一毛钱都没有。好 ，Do you have any money to lend me？ No， I'm broke。今天教的这些句子都比较简单，那跟我们前面所教的呢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你慢慢都了解了原来主语后头有动词的时候变成问句的时候前面要用 does 或者是 do 再加主语再把原来的动词一律变成动词原形朝这方面记好好听我们今天也学到了 don't fool around F-O-O-L 也是鬼混了 fool around don't fool aroundDon't goof around, G-O-O-F. Don't horse around, horse 就是马。Don't monkey around, 还有 don't play around. 那你问我说还有没有不要鬼混那个字？还有一个字叫 idle, I-D-L-E. Don't idle around, idle, 闲逛，不要整天呢无所事事，不要鬼混。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一般问句。我们什么叫做一般问句呢？也就是可以用 yes 或是 no 来回答的。上一次我们看到主语有 be 动词，就知道 be 动词跟主语要倒过来，就形成了问句。Are you happy now? 你现在快乐吗？ Is he a good student? 他是好学生吗？我们也讲到了有助动词的时候助动词跟主语倒过来讲 Will you go? 你将会去吗 Can he do it?